一首天各一方直接开始今朝早的清晨爽利。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5:09啊，咁啊，今朝早咧为你主持节目嘅咧有钱佩佩嘅，咁啊，当然啦，今朝早咧一开始嘅时候咧就出现咗一啲嘅技术上嘅问题，所以咧大家咧就可能啊觉得点解一开始听完一啲宣传声带嘅时候咧就直接听到歌咧，咁啊，当然啦，有时即系机器嘅嘢咧就系、是。唔能够控制到嘅，不过人系生嘅，系咪？咁啊，可以有人喺度做 live 咧，即系我哋做直播咧，就有呢度好啦，即系随时咧又可以执到生。 每一次我同一个人分开，我都会病噶，好少病噶。其实你知啦，有好多嘢，无论你同一个人几亲都好，佢都冇办法帮到你嘅，例如病。所以一个人一定要懂得点样去照顾自己。每一次我同一个人分开，我都会病。呢句说话好似头先讲过嗬，或者应该话喺几年里面，每一次病嘅时候，唔知点解咁啱我身边都冇人嘅。 等渐渐会成为好习惯，流连一番，无聊一番，等伸出的衬衫。若是再能挨过多一晚，便会以得好心内旧患，全凭愉快的晚餐。时间令痛苦都已好，恋爱命运就像感冒，谁人又会受伤到老，亦难幸福到老，为何去又来也不知道。谁也没法可免疫吧，失恋都甜是断断续续感冒吧，完全在意料中变化，或长或短进化，治疗哪来又去的感情不可怕。 你唔好吓我头咪好滚，嚟啦，你煲啲白粥俾我食啦，我唔理啊，你应承今日一定要做完嘢翻嚟陪我噶。我真的想找一次病的时候跟我喜欢的人这样说，是啊，我会的，真的会的，不是拍拖来做什么，不过我次次都是他走了之后我才病的，整病。我想如果我下次病或者应该摆围酒开个 party， 找埋成班朋友热闹一下，一个人孤零零地病好难没得回。 可你用最便宜的从谁的家和谁的家，守好心中疮疤，可日夜也埋头追心工作，最好出一身一面热汗，全于便靠这配方。受伤到老，亦难幸福到老，为何去又来也不知道，谁也没法可免疫吧，失恋都只是断断续续感冒吧，完全在意料中变化，或长或短进化，治疗哪来又去的感情不可怕。时间令痛苦都就像感冒，谁人又会受伤到老，亦难幸福到老，为何去又来也不知道，谁也没法可免疫吧，失恋都只是断断续续感冒吧，完全在意料中变化，或长或短进化，治疗哪来又去的感情不可。 每一次扮到好靓出街之前，望住镜里面嘅自己，其实都几 OK 啊！我就会笑自己，点解上次病会以为自己今次就会死嘅？一个人孤零零咁病，病完自己好翻， 有得自己知。系咧，你知唔知咩事啊？依排好多人走嚟问我同佢嘅近况。近况？我同佢有咩近况？冇嘢啊。其实我同佢，你话我个样似唔似病过？有时啲嘢好难讲。 汤宝如嘅感冒，希望大家都唔好感冒，尤其是呢排系嘛。就虽然呢排咧，我都几中意个天气咧，就开始即系温暖啲啦，十零度，咁啊湿度又唔系话太湿，又唔系太干，咁啊真系几好。咁啊，当然啦，咁啊天文台话俾我哋听嚟紧都有啲雨嘅吓，咁所以大家就要留意啦。咁啊，今日咧就嚟到2021年嘅2月5号，农历咧就系10月24年24噶啦噃，系咪？咁啊，星期五嘅早上啦，听紧嘅咧由清晨省嚟节目，室外气温18度，相对湿度79%啊。今日拣嚟好多剧场版， 唔同人嘅爱情有唔同嘅开始，而我嘅开始系一个文化符号。 靠向我身边，你带笑却无言，在落寞情况常赠我明天，总会有辛酸，有了你我愿担起每天，狂风中也热恋。 认识你嗰年系中一，你俾我感觉系一个文画符号。唔知点解见亲文画符号，我就谂起你。到咗中二，冇一个男同学好似你咁中意偷偷望我。有次我错手攞咗你饮过嗰杯嘢嚟饮，大家笑我饮咗你口水尾，一世听你话。以后我故意同你顶嘴，系故意噶。我做乜要听你话？ 情怀是因你温暖，冲击于心里边，全情爱我，热情热爱加添，唯独是渴望的你，手挽手肩并肩，有缘碰见，仍留在我身边。真挚倍天，爱倍天，当来这段缘，这段缘不知怎去讲，感激我遇见。 中午毕业了，你无端端问我有没有幻想过将来，幻想里面见不见到你，我好快地答没有。你的样立即变成一个失望的文化符号。 靠向我身边，你带笑却无言，在落寞情况常赠我明天，总会有辛酸，有了你我愿担起每天，狂风中也热暖。伴我高低起跌，幸运给那失意天，并说声多甘心及情愿过每天。情怀是因你温暖，冲击于心里边，全情爱我，热情热爱加添，唯独是可爱的你，手挽手肩并肩，有缘碰见，仍留在我身边。心真挚倍天，爱倍天，当来这段缘，这段缘不知怎去讲，感激我遇见。 今年嘅旧同学聚会，你令我眼前一亮，冇谂过一个傻瓜嘅你变成今日呢个样，佢哋话你仲未有女朋友，我点会信啊？嗰晚我发现咗个秘密，你偷偷将我饮嗰杯吞，同你嗰杯换咗嚟饮，我个嘴冇笑，我只系用我嘅心嚟笑。 唯独是可爱的你，手挽手。仍留在我身边，真挚倍天，爱倍天，当来这段缘，这段缘不知怎去讲。 果你遇我唔到，你估你会揀个点样嘅女朋友啦？ 其实人海茫茫当中，能够遇见到你嘅另一半，或者你理想嘅对象，或者你嘅爱人都好啦，其实都系一种缘分嚟嘅。好好咁样珍惜身边嘅人啦。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大致天晴啦，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咧约为25度啊，吹和缓嘅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同埋下周初咧，天晴温暖，早晚有薄雾。下周二同埋三咧，雨势有时较大啊。喺除夕同埋农历新年部分时间系有阳光，室外气温咧18度，相对湿度79%啊。刚刚为你带嚟嘅咧有郑伊健。嘅感激我遇见咁啊，独白嘅咧有林珊珊。 我系咪等紧电话？我等紧边个？我仲有边个要等？如果你而家打嚟，来电显示系咪见到你幅相？但系出咗呢部机之后，我已经冇见过你。好彩呢部机冇影过你嘅相。 因你仍能通电。英勇，连怎么关手机我也不太懂。跟你六年生活，一夜告终，来一巴掌我会不会痛？我也想哭，可惜不够力回顾你是谁。难道你导致失恋的人被你累？你想知在谷底如何沉落去？你想到刻意埋头，娱乐更空虚。原来你有心，但是我想问，日后也许不能再开心。失掉你，我已不会做人。我还留另外人，原来已伤心，但亦算好运，日后已不可能更伤心。纵使到处散心，也望着电话做人，期待你对我说我仍然吸引。 老师喺张纸上面点咗一点，问个学生：你见到啲咩？学生话：我见到一个黑点。老师话：点解你唔可以倒转嚟谂？我见得好大块、好大块嘅白色。 跟见你被怎样呼吸空气，才知失恋仿佛踏过生与死。当我突然醒悟，身在客机，才知身边搭客很是你。我想问，日后也许不能再开心。失掉你，我已不会做人，如何还留另外人？原来已伤心，但亦算好运，日后也不可能更伤心。之后我会去问，会遇着什么事能令我开心？纵使到处散心，也望着变化做人。也望着电话做人，期待你对我说我仍然吸引，无奈你永远也未被我吸引。 第一架车嘅电话，请留低你嘅口信同埋电话，我会尽快复翻你。I'm not available right now. Please leave your message and I'll get back to you as soon as possible. Thank you. 喂，你仲系咪咁？ 听讲咧有关家姐关心妍嘅一首剧场版嘅《你有心》。 多首歌翻嚟咧，有五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呢、這个时候我哋有陈百强。当我想起你， 唔知道你有冇试过咁嘅经历呢？喺某一个环境下，可能系去到某一个地方，忽然有一种奇特嘅感觉涌现心头。往昔嘅一啲零碎片段，一直深藏心中嘅往事，又再一次牵动心灵，仿佛以前嘅一切都系咁美好嘅。 再记起一些古老的心事，再记起心中一串开心一盒子，曾在那次意远远的以前，共你差不多天天都相见，曾话过那天起，你已属我永不变。过去的经已不会再出现，远去的一切只会更加遥远，明白到各有各的去路，但我心中始终感到，能共你爱过，恋恋的令我自豪。曾在我心如此深深爱恋中，遗下忆记在脑中，从当天起永都不可忘记。当我想起你，仍像昨天一般深爱你。 其实相爱不一定有机缘永远在一起，两个属于不同轨迹的人在错误的时空里相遇，闪出火花，但是在重重人世事的阻隔之中，或者各自要负不同的人生责任，只能够匆匆交换一个眼神就要擦肩而过，但是在这个眼神里面却包含着深挚的感情。 再记起一些古老的心事，再记起心中一串开心一盒子，曾在那次已远远的以前，共你差不多天天都相遇，曾话过那天起，你已属我永不变。过去的经已不会再出现，远去的一切只会更加遥远，明白到各有各的去路，但我心中始终感到，能共你爱过，恋恋的令我自豪。曾在我心如此深深爱恋中，遗下忆记在脑中，从当天起永都不可忘记。当我想起你，仍像昨天一般深爱你。 的人不能够在一起是注定的悲剧，唯有将这份爱藏于心底，在往后的日子里面回味，惦念着一个自己心爱的人。 当我想起你，仍像昨天一般心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郭婷晶报道新闻。政府昨晚围封油麻地和旺角两处为受限区域，油麻地的受限范围介乎碧街7A至27A 号、东安街2至50号、广东道833至889号和登打士街10至16号，其中碧街部分范围是第二次被围封。另外，旺角上海街文华阁亦都被界定为受限区域，受检人士要在指定时间前接受强制检测。当局的目标是在早上七点前完成两处受限区域的行动。政务司司长张建宗、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等官员昨晚到场视察，期间未有回应传媒提问。网上流传片段，元朗教育路昨晚发生一宗车祸，一架私家车撞向一架轻型客货车车尾，轻型客货车司机其后落车查看，但私家车司机并没有落车，并倒车离开。轻型客货车司机尝试阻止，一度趴在私家车的车头，但私家车继续行驶。警方表示，事发在昨晚大约八点半，车祸发生之后，轻型客货车司机趴在私家车的车头，行驶大约五十米之后自行返回路旁，报称肚部不适，被送往博爱医院治理。至于涉事私家车就不顾而去，及后驶至元朗公路，撞向一架行驶中的九巴之后翻侧，司机其后自行爬出车厢逃去无踪，警方正系追缉。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美国将会追究俄罗斯当局就一系列恶意活动的责任，并会选择在适当的时间和方式对俄罗斯采取行动。另外，沙利文又谈及缅甸发生的政变，表示白宫可以同国会对缅甸当局实施制裁，包括考虑针对军方控制的个人和实体。被问到拜登会否考虑同北韩领袖金正恩会面，沙利文表示美国政府仍在审视北韩政策。沙利文又说，拜登将会委任一名特使处理也门问题，并会终止美国对沙特为首的联军参与也门内战的行动。法国总理卡斯泰表示，当地的公共卫生状况仍然脆弱，但目前无需再次实施全国封锁。卡斯泰说，法国过去两星期的感染率并没有大幅增长，但医院仍然承受很大压力，民众必须遵守现行的限制措施，避免出现第三次封锁。他又表示，变种病毒目前占全国病例的一成四，当地亦已经发现四宗来自巴西的变种病毒个案，形容变种病毒是威胁，法国正是同时间竞赛对抗变种病毒，目前并非放宽限制的时候。卡斯泰预计将会在本周末收到首批阿斯利康的疫苗。他表示，阿斯利康的疫苗将会有助当局推动疫苗接种，达到在本月底前为400万人接种首剂疫苗的目标。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1,055点，升33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871点，升4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3，日元105.56，瑞士法郎0.904，加元1.283，人民币6.472，英镑对美元1.367，欧元对美元1.197，澳元对美元0.76，新西兰元对美元0.71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2.4美元，卖出1,793.1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晴温暖，早晚有薄雾。

啲嘅独白歌曲嘅代表作，除咗头先播放嘅《天国一方》之外，呢一首都可以讲得上系其中一首。一谂起独白歌，一定会谂起嘅《无可奉告》。主唱咧有何嘉丽加上郑丹瑞嘅独白啊！ 望住窗外边嘅微微雨，谂唔到嚟咗 Vancouver 嘅每日会系咁冻咁灰，到步成个礼拜雨一直都冇停过，而我每一个深宵嘅眼泪都系要等到临天光先至流完流干。反正我依一度都系百无聊赖，一瞓瞓到晏昼，时日反而仲好过啲。仲记得我哋以前喺图书馆一齐读书嘅时候，你试过好无聊咁卷咗一个纸筒放喺我耳边，讲咗一句我爱你。我问你做咩咁鬼鼠，你话唔通大声咁嗌咩？我心谂，如果你会咁做，我就会跟你一世。我好攰，好肿嘅一双眼，临合埋之前。见到我每日无聊咁卷起一个一个唔同颜色嘅纸筒，堆满喺我间房嘅墙角，静静显得好失落。估唔到我同你费尽心神，一点一滴咁累积起嚟嘅感情，到到依刻就只系得翻一份想你嘅孤寂。 醉酒后细雨不停，听着雨声，夜夜醒到天明。眼角流出无言的泪，是回忆在胸口头哭泣，痛过想过慢慢看清，外表平静是骗你骗自己，用微笑送你，还答应把祝福给你，那么一次把你抱紧，也许不会失去你。哦哦，想你想得好孤寂，哦，想你想得好痛心，向天大声喊恨我说出口的孤岛，爱的万分之一，到如今还能说给谁听？哦哦，想你想得好孤寂，我想你想得好痛心，向着远方喊爱你，深深爱一个人根本不该苦苦压抑，一点迟疑，一生的悲戚。 记得离开嗰日，个天先至开始落雨。在机场有两个我好爱的男人，当我见到你的时候，我给了一个我卷的纸筒你，你默默收起，微笑话会留为纪念。我还没失望在等，因为我知道你一向是一个很理智的男人，直至到我最后要入禁区那一刻。 生活凌乱满目头绪，想要遗忘分秒也不行，不敢面对狂乱那个自己，又不能回到平静的过去。当你为了我和他而犹豫，我不该只等待你做决定。如果任性，那么一次把你抱紧，也许不会失去你。哦哦，想你想得好孤寂，我想你想得好痛心，向天大声喊爱你， 我迟迟步入禁区，因为我仲仍然喺度等，而你好冷静咁祝福我，跟住一只男人嘅手拍一拍我膊头，我就只有转身忍泪离开。其实我喺度等我自己最后嘅抉择，我喺度等你。就算你唔出声，只要你好简单咁捉住我一只手指，我就会不顾任性决定留低噶啦。今日。我另一个最爱的男人将一件冷衫披在我膊头，轻轻地揽实我，问我是不是不舍得。我问我爹地，如果当日我决定不跟他移民来这里，他会怎样？我爹地答我说，一切由我自己作决定。我知道今后我是没办法可以忘记你，我只有决定在我心里面留一个角落，永远收藏一份想你的孤寂。 台聖蕭主唱郭靖的这一首独白的歌曲，想你想得好孤寂。好，咁啊，提提你啦。咁啊，天气方面嘅天气预测先，大致天晴啦，日间系温暖啊，最高气温咧约为25度啊，吹和缓嘅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同埋下周初咧，天晴温暖，早晚系有薄雾嘅。下星期二三雨势有时颇大啊。这个除夕同埋呢个农历新年咧，部分时间系有阳光，室外气温咧系18度，相对湿度70%。你听紧嘅咧系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有钱佩佩陪伴你啊！仲有好多独白剧场版嘅歌曲送俾你，跟住有其实我介意 啊！有人话我喺近嘅时候就会接受佢嘅全部，包括佢嘅优点。和他的决定， 其实我介意假潇洒的你，为何误会马战后你忍心不再不理？ 其实你待我很冷傲，从来不会透露，期望我要怎么算好？ 你有一副自我中心的心理，为着你自公主找不到根据地， 你有一百样缺点都喜欢你，谁共你都不可以比。 未懂得欣赏我，为你做何其多，只终于一个，我不知上一生拖欠。 一个人的时候就会愿意为他改变，包括自己喜欢的和不喜欢的东西。 你懂得欣赏我，为你做何其多，只终于一个，我不知上一生拖欠你吗？ 你懂得捉摸你，为你个五线飞可吞噬忍气，自尊心因爱你太深，甘于放低自己。 其实我愿意接受佢嘅一切，但系点解喺某啲位置我仲介意呢？ 其实我好愿意为佢改变，但系点解喺某程度上我仲介意？ 系咪我唔够伟大？ 定系我哋嘅爱情唔够伟大？

跟住我哋有刘德华。 一直以为同佢一齐，我好有满足感，因为我哋嘅速度好快，快到可以追到任何嘢，甚至乎系超越风添。咁又点？我都追唔翻你。可能我从来冇讲过一句打动你嘅说话，所以你选择咗离开我。 冷风吹，心里空虚，借飞向远方，再无力伤心的人是谁？人渐累，情也渐累，停住了的心机却是醉。嘴边湿透是泪，没有勇气说再会有伴随。推不开心中的罪，留住你我放弃了负累，再拼命追。路过的从前，今天过去，明了原来曾令你真的太心碎，明白到心死不可再追。哦，面对当年情，真心说句，祈求完全原谅我当初的不对，在你离开的一刻说出情深的一句。 就由嗰一次你离开咗之后，我每一个礼拜六都会翻嚟呢度，企喺同一个位置，向住同一个方向一直喺度等，等到当一有风吹过嘅时候，我就会尽快同佢讲我以前从来冇同你讲嘅说话，总希望风可以将我说话带到你耳边。但系风从来都冇停低过，从来都冇细心咁听过。 嘴边湿透是泪，没有勇气说再会有伴随，推不开心中的罪，留住你我放弃了负累，再拼命追。渡过的从前，今天过去，明了原来曾令你真的太心碎，明白到生死不可再追。哦，面对当年情，真心说句，祈求完全原谅我当初的不对，在你离开的一刻说出情深的一句。 任何形式的官方交往，不互设任何官方性质机构，切实采取措施纠正错误，消除负面影响。汪文斌表示，民进党当局任何挟洋自重、图谋在国际上搞分裂活动的行径，都是绝对不会得逞。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晴温暖，早晚有薄雾。下星期二三雨势有时较大，除夕同农历新年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0%。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可有中浪。

大家都嗰個興致都好似減退咗啲，咁尤其是你話可能都有機會會約定話拜年啊，或者約定一齊去行花市啊，其實今年咧都應該大家都要收斂下，花市當然已經冇啦，咁或者可能真係去行下花，而唔係去行啲乾貨啦。咁但係咧都最好就係揀一啲人流比較少嘅時間去揀花啦，因為太多人嘅時候，其實你都未必可以揀得即係安心，慢慢去揀。咁啊，與此同時咧，亦都即係真係盡量啦，即係避免到嘅家庭聚會咧都要避免。當然你話，唉，即係一年一度，即係你乜理由唔食團年飯咧？確實係嘅。咁但係睇下會唔會都大家可以謹慎一啲啦，使用公筷啦，睇下會唔會都會有一個嘅幫助。除咗食飯嘅時候之外咧，都即係戴翻個口罩去保護自己啦。當然你話喂一家人其實都冇咩問題嘅，咁但係即係如果唔同住嘅話咧，尤其是屋企有長者嘅朋友咧，真係要特別留意啊。因為即係你可能自己帶住菌都唔知道噶嘛，係咪？咁即係免得大家都會有傷害嘅時候咧，都要最好保護人又保護自己啊。咁啊，多啲勤洗手啦，戴口罩啦，都係必須要遵守嘅。好啦，咁亦都要提下你啦。咁今日嚟到呢个年24咯噃，咁当然大家都可能都会有机会咧，就系洗下邋遢嘅，系咪啊？因为咧唔系一定要到年28咧先至洗邋遢噶嘛，系咪？咁啊，而家已经陆续咁样去洗紧噶啦。咁但系咧，会唔会都令到你好烦扰咧？或者其实根本你日日都系年28，日日都清洁得好干净啦，会唔会都系一个病态嚟嘅咧？咁一陣要聽一下沈君豪醫生嘅講解啦嚇。好啦，咁今日咧就播咗好多首咧呢一個獨白歌同埋呢一個劇場版嘅歌啦。講起即係有幾首咧都係我哋叫做獨白歌嘅代表作。頭先係聽過《天各一方》啦，又聽過《無可奉告》啦。你會唔會一諗起獨白歌就諗起呢一首咧？同樣都係有鄭丹瑞嘅獨白。张丽瑾主唱嘅呢一首歌《留给最爱的说话》， 而不知成为习惯，呆坐孤单的空间，似有意无意错过了时候。残实人潮渐散，寥落街一点嗟叹，似转眼转了痛苦的空间。随着无言倦眼，心只想你可能仍再返，想你从无改变。习惯驱走心里苦，虽然短暂。当你长离此间，便告别浪漫。 终于，我鼓起咗最大嘅勇气，约你出嚟，因为我想面对住你，讲出我心里面想讲咗好耐嘅说话。可惜那个落雨的晚上，那条湿滑的公路，那个粗心大意的司机，令我不可以赶到你这间咖啡室，亲口对你讲一句我爱你。 而不知成为习惯，爱错孤单的空间，似有意错过了时候，这残实人潮渐散，寥落街一点嗟叹，似转眼转了痛苦的空间。 让离此家点告别浪漫。每一天仍怀念你，怀念这餐室中等你，你爱说爱笑，爱与我同回味。 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来到这个六点钟新闻之后，健健康康再清晨啊。咁啊，在佩佩身边呢就有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医生嘅。沈医生早晨。 佩佩早晨，大家早晨。 啊，沈医生啊，你知唔知呢今日呢就来到这个嘅2月5号就是这个年24咯、哦。即是讲緊仲有冇耐呢就即是已经是即是过年啦。咁啊过年前呢通常啊沈医生你会做啲乜嘢 年廿八啊嘛，系咪啊？ 啊，系啊，系系冇错啊，就系年廿八洗邋遢啦。咁讲紧咧，其实咧，好多朋友屋企咧已经系好干净啦。啊，不过咧，就嚟年廿八就即系要应下节咧，就真系要去抹下咁样啦。但系有啲朋友仔咧就觉得抹嘅都好似唔干净咁，明明已经好干净啦，佢都继续要抹。冲咗一次凉又唔够，又继续冲。有啲人咧冲凉咧，可能其实十分钟咩都冲完啦，佢冲一个钟头咧，慢慢出。咁呢啲系咪即系都有啲特别嘅问题？我哋需要叫佢对症下药咧。 嗯，尤其是喺而家个疫情里边咧，可能咧。更加多呢啲咁嘅嘢，咁嘅情況啊， 即係清潔嘅強迫症啊， 係啦，有啲咁嘅情況被引發出嚟。啊，不過咧咁講，有可能就真係有啲情況，如果唔係太過分嘅話咧，就反而係保護到我哋嘅喎，係咪？咁啊，而家講緊係講緊嗰個防疫啊嘛，咁啲清潔啊，我哋時刻需要注意。不過咧，如果真係去到一個過濃嘅地步嚇、啊，影響到自己嘅生活啦，影響到屋企人。嗰、那個嘅即係用洗手間嗰個咁樣嘅情況，以及好多爭執啊等等咧，呢啲咧我哋真係要注意啦。會唔會就係有啲嘅強迫行為出咗嚟咧？譬如話佢比較注意嗰個清潔，譬如話消毒等等，即係講緊潔癖。咁我哋咧都要去留意一下佢有冇啲。即係過咗份、過咗龍咁樣嘅症狀出現啦。 嗱，你頭先講咧，即係話，尤其是而家呢個疫症底下咧，阿佩佩都真係去到邊咧，見到有搓手液，我就第隻手埋去就捽噶啦。可能啱啱其實幾間鋪之前有，咁啊幾間鋪之後又有咧，我又第隻手埋去。其實係咪都有問題嘅咧？我又驚自己真係唔覺意掂到其他有菌嘅嘢，咁又算唔算係咧？即係我都會好疑惑喎。 OK， 呢个咧就要睇翻个程度嘅。譬如话我哋出街见到咁啊，接多两下咁样，咁啊有啲担心咁样，咁都可以理解嘅。咁但系咧讲紧，如果真系一个强迫嘅话咧，佢系会牵涉到一种系不断重复嘅一个嘅思想啊。而呢个思想咧，就系、是、连我哋自己咧都会觉得，咦，好似多咗啲，好似唔系好合理咯。 例如系乜嘢咧？ 举例啦，出街咁样，真系好似佩佩咁讲。 去到边度，总之我哋见到有嗰个热手液嘅地方咧，我哋都去知一知嘅，因为个原因咧就系、我哋个谂法咧就系、我哋只手成日都唔干净，喺街咧可能就会好污糟噶啦。咁不断有呢一个思想喺个脑出现啦，咁令到我哋咧成日觉得自己好多唔干净。咁去到边咧，总之有机会咧，我哋就要去到消毒啦，咁样。咁可能咧就出一次街，可能已经接咗几十次手啊，咁样。咁呢个咧就好明显，如果连自己都觉得系唔合理嘅，觉得系多咗噶啦，我明明都觉得唔使嘅，但系硬系咧。就唔做呢样嘢唔舒服，同埋觉得咧好担心。如果去到咁嘅情况咧，我哋真系要留意啦。会唔会就系有啲强迫嘅行为或者个思想出现咗困扰紧我哋？ 嗱，沈医生，你话咧自己发现咧，通常都好少嘅，因为佢觉得冇问题，佢先会继续咁做噶嘛。通常都系身边嘅朋友，哇，你系咪有洁癖噶？咁，哇，咁究竟即系咩为之洁癖？咩为之？即系佢只不过系注重干净啫，定系喂佢真系有问题咧？即系个尺度其实都好难去即系量度噶。 系啊，当然就冇得话佢啊，佢做咗十次或者做咗二十次、三十次咧，咁就系或者唔系啦，就唔系咁样去到量度咯，而系讲紧咧佢嗰个用我哋用一个好似常理咁去推断啦。如果嗰个人，佢呢個思想，第一咧就係佢有佢咁樣嘅思想，呢、這個思想咧成日都困擾住佢嘅，好似佢係講緊潔癖咁樣先算啦。咁啊成日困擾住佢，我係好多污糟啊，我出親街咧就係好多細菌，好唔乾淨啊，就會沾染到我啊。咁而我咧亦都會沾染到我身邊嘅人啊，跟住咧就可能會有好多好唔好嘅後果出咗嚟啦。咁樣呢一個咁樣嘅思想咧係不斷係困擾住佢，明明佢唔想諗咧。但是那个思想都会嚟咧，去成日提住佢啊，提醒佢啊，咁样令到佢好多嘅焦虑啊。咁佢为咗去中和自己呢一啲咁样嘅焦虑咧，佢就会用咗好多一啲嘅行为啊，去到帮自己。例如咧，佢不断洗手，不断咧就用嗰啲搓手液啊，咁样又或者咧冲凉冲好耐，或者冲好多次啊，咁样。无论佢嘅思想，无论佢嗰个行为本身，都系已经去到一个。是困扰紧佢咁样嘅地步，当然你话咁几多先系困扰紧佢，呢个就因人而异嘅。有啲可能佢，譬如话佢要翻工翻学咁样，咁咧佢当佢做呢啲嘢嘅时候，或者佢谂呢啲嘢嘅时候咧，令到佢系譬如翻工翻学都迟到啊，出唔到门口啊，又或者佢喺学习或者翻工嘅途中，因为要谂呢啲嘢，要做呢啲嘢嘅关系咧，令到佢经常咧。都譬如遲到，經常咧都集中唔到，經常咧都做唔到佢手頭要做嘅嘢，咁呢啲咁樣嘅生活上嘅影響，係其一啦。第二就可能佢關係上面都會受到影響嘅喎，可能咧佢會譬如喺屋企成日都要沖涼沖好耐嘅，例如有啲個案真係一日會沖三個鐘頭涼嘅，喺個廁所裏面用三個鐘頭嘅廁所，佢不但沖涼嘅時候咧要抹。即系清洁自己啊！佢仲要咧清洁晒所有嗰、那个厕所入边嘅一啲嘅每一忽啊！咁呢个你谂下，三个钟就差唔多啦，真系系咪？咁佢当佢咁样做嘅时候，就严重影响咗屋企人佢用洗手间嗰一个嘅时间咯。 咁跟住就会好多争执啦。 系啊，系啊，即系所以话，如果佢呢个症状系影响到佢生活呢啲咁嘅范畴嘅时候咧，咁就真系好可能系一个即系已经病态啦。 嗯，咁如果有呢啲问题，其实系咪有得？食药控制啊，定系都系一啲心理上面嘅治疗比较多咧？ 现今治疗嗰个方案咧，基本上系用个药物啦，再加埋心理治疗咧，就讲紧譬如话认知行为治疗啊，呢一个咧对于呢个强迫症咧，都系有一个医学嘅实证喺度，系证实有帮助咯。咁所以双管齐下，药物咧再加即系。心理治療咧就係一個比較合適嘅一個治療方案。咁當然再加上我哋都要了解翻，即係嗰個患者咧，佢本身有冇其他嘅問題困擾緊佢啊？咁例如咧，好多時候我哋知道強迫症嘅患者咧，佢同一時間都會可能受住其他嘅情緒問題影響，講緊譬如話抑鬱啦，或者其他嘅焦慮問題啊，都好容易會影響緊佢嗰個整體嘅情況咯。 嗱，頭先係講緊即係過分乾淨啦，係咪？咁会唔会有相反过分污糟都系一个问题嚟嘅咧？可能即系话头先讲冲三个钟头凉啊，佢可能咧十日都唔冲凉，佢都觉得冇问题嘅。件衫可能着个几两个礼拜都唔换，都觉得冇问题嘅。间屋咧乱七八糟，食完啲嘢周围劈都冇问题。咁呢啲系咪都系有问题嘅咧？ 呢个确实当然一定系有问题噶啦，因为咧，即系如果你有十日都唔冲凉啊，都觉得冇问题嘅话咧，咁呢个都系一个卫生嘅危机啦。咁但系咧呢啲就唔算系话强迫症嗰啲嘅症状嚟嘅，常见嘅症状嚟嘅。当然啦，如果你话去到即系好极端，如果嗰个人系有个强迫思想喺度，系觉得我点都唔可以冲凉嘅，冲身凉咧就会有一啲嘅 生命危险噶啦， 系啊咁样，咁啊咁可能呢个都有可能嘅，但系咧。我哋通常就比较少见呢一类囉。讲緊如果真係佢有咁嘅情况，亦都我哋怀疑佢有精神嘅健康嘅问题嘅话呢，往往可能係其他嘅精神健康问题就反而会比较普遍有啲咁样嘅情况囉。 係可能就真係污糟嘅啫，咁佢就唔係即係有个藉口俾佢就捉佢去冲凉就得㗎啦，係咪？ 係啦，冇错，嗰啲真係要冲凉嘅。 咁就住呢即係嚟緊就年28啦，咁亦都差唔多过年啦。咁不如喺呢一度沈医生同我哋广大嘅听众拜个早年先啦。 好啦，我就即係喺度呢就祝大家香港电台嘅听众啦，真係身体健康啊，精神就爽利，咁喺新一年里面呢就大家都开开心心啦，大家都干干净净，唔需要呢再成日要咁样去周身带住一啲嘅消毒品喺身边啦，係可以好自由呢好轻松呢咁去到做我哋想做嘅事。 好，咁成利贵言啦，咁多谢晒沈医生，我哋明年再见啦，好唔好 ？OK， 牛年再见，拜拜。 好，拜拜。 窗外阴天了，音乐低声了，我的心开始想你了。 每一个阴天，我都希望有你在我身边陪住我。唔知而家你做紧咩啦？ 深了，口中的棉花糖也融化了，窗外阴天了，人是无聊了，我的心开始想你了， 真的很挂起来， 电话响起了， 还累啊， 你要说话了，还以为你心里对我又想念了，怎么你声音变得冷淡了？是你变了，是你变了。 喂，喂。 灯光熄灭了，音乐静止了，滴下的眼泪已停。下起雨了，人是不快乐，我的心真的受伤了。 你仲记唔记得以前喺阴天嘅日子，我哋好中意坐喺窗边，一齐望住灰色嘅天，坐讲唔完嘅话题。喺等到落雨嘅时候，呢、这个世界就好似只系得我哋两个。世界度，突然间，我有一个冲动，好想打俾你。 电话响起了， 你接电话啦。 你要说话， 我只系想听下你把声嘅。 还以为你心里对我又想念了，怎么你声音变得冷淡了？是你 可唔可以唔好对我咁冷淡？ 是你。变了，灯光熄灭了，音乐静止了，滴下的眼泪已停不住了。 究竟系咪天落紧雨？ 天下起雨了， 我心落紧雨， 人是不快乐，我的心真的受伤了。我的心真的受伤了。 其实你知唔知道受伤嘅感觉究竟系点嘅？冇咗你喺我身边，阴天就只系一片灰色。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旺角上海街文华阁受限区域的强制检测行动在朝早大约六点完成，截至午夜十二点，超过70名居民接受检测，没有发现确诊个案，但有3名密切接触者在行动期间被送往检疫中心跟进。当局正在受限区域内进行执法行动，确认受限区域内所有人士已经接受强制检测。由朝早六点起，旺角指明受限区域内已经进行检测的人士，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电话短信，或者佩戴手环以证明接受强制检测，可以在提供个人资料之后，经由指定出口离开受限区域。另外，政府派员在受限区域内到访32户，当中7户没有人应门，当局会跟进。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之后，首次在国务院就外交问题发表重要讲话。拜登在提及中美关系时表示，中国无疑是美国经济、安全和民主价值上最主要的竞争对手。拜登表示，美国会对抗中国的经济约束、人权、知识产权和全球管治上的侵略行为。但他表示，只要符合美国利益的时候，随时可以和中国合作。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表示，两人讨论有关延长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以及需要新的军控条约应对俄方核武和中国日益增长的威胁。布林肯批评俄罗斯干预去年的美国大选，发动网络攻击，对乌克兰和格鲁吉亚进行军事侵略，毒害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布林肯重申，总统拜登决心保护美国公民和捍卫美国利益，促请俄方释放被扣留在当地的美国公民。俄罗斯外交部表示，两人愿意相互解除两国外交部门在工作中积累的困难。俄罗斯对两国关系正常化持开放态度。拉夫罗夫又强调，就纳瓦尔尼被判监的案件，必须尊重俄罗斯的法律。联合国安理会就缅甸局势发表声明，要求军方释放国务资政昂山素姬和其他被捕人士，并对缅甸进入紧急状态表达关切，但未有谴责政变。声明强调必须维护民主体制和程序，避免暴力，并充分尊重人权、基本自由和法治，应该按照缅甸人民的意愿和利益进行对话，寻求和解。声明由英国起草，被指措辞温和，未有提及政变，相信是要取得中国和俄罗斯的支持。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白宫可以同国会对缅甸当局实施制裁，包括考虑针对军方控制的个人和实体。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晴温暖，早晚有薄雾，下星期二三雨势有时较大，除夕和农历新年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7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2月5号星期五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在立法會答問會提出5項立法工作，包括修例引入本地非本地培訓的香港永久居民醫生，舒緩醫生不足。當局會在今日交代修例內容。有行政會議成員說，保持香港醫生專業水平相當重要。有醫委會的委員就認為，非本地培訓醫生質素